好啦，各位又到呢个星期五晚啦，今晚咧就继续咖喱饭。 嗯， 咁咧就上个礼拜，咁就同阿范国威做完之后咧，咁我哋当时咧都商量过啦，我哋呢个节目咧系需要继续落去，亦都希望香港可以继续支持我哋落去。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揾咗阿咖喱饭嘅党友啊任启邦阿邦上嚟， 大家好， 大家一齐主持呢个节目系啦。咁我谂大家都阿邦都以前做过噶啦，我哋有阵时星每个月嘅第一个礼拜嗰阵时 系啊，或者有时都会有时阿细良你唔喺香港啊，或者啱啱出去做嘢嘅话咧，我都同阿 Gary 就都拍过几次啦吓。 啊，咁咧就嗱，即系唔使客气啊！你知我哋做节目就系基本上都唔使话好似呢个喺电台啊或者港台啊咁样就一轮开场白，咁啊而家港台就更加厉害添啦，连呢、這个啊。LMMF 系嗰个 都唔可以出街， 系访问咗都唔可以出街。 系啊，咁就因为大家知道而家就系揾呢个替罪羔羊嘅时候啦。咁啊，替罪羊就当然最容易揾噶啦。香港电台就揾咗咁多年啦。我考下你阿邦， 好啊。 究竟香港电台作为港人治港嘅失败嘅理由有几耐历史咧？ 嗯， 你印象中 最少都由徐世文开始啦，哇！啊，系嘛？ 诶，两会啊，就系、是啊、就系而家开紧两会啊。 吓、啊，即系呢个阴阳怪气啊嘛。啊，唔系，再之前咯，应该系啦。啊， 1998年啊，应该系。 系讲呢个呢、這个头条新闻系啦， 系啦、啊，头条新闻咁样。咁啊 ，before 就系呢、這个港台之前咧，我哋讲一讲呢、這个228政治迫害事件啊。 系、 嗯。咁就。我想問一下，首先我就很關心 Gary 的情況，阿邦，你們有沒有兄弟手足進去探過 Gary？ 我們、其實四日的審訊，我們都有、即我們的黨友都在這裡、都一起聽預審，就也都在即還押的時候呢，我們都有黨友進去、都見到他們。我想、Gary 啦、譚海邦啦和鍾錦倫的那個狀態都 OK 的，咁啊都精神嘅，咁啊但係當然喺嗰四日疲勞嘅轟炸、疲勞嘅審訊，即係個不合理嘅一個咁樣嘅審訊安排嘅話咧，咁各人嘅即係疲態就盡露啦，咁但係都叫做可以嘅，咁而家都叫做咁最新嘅情況就係譬如話阿譚海邦啦，同埋鍾錦倫就被拎咗去赤柱啦。咁啊，暫時就阿范國威咧，就喺荔枝角收下鎖咁樣咯。啊， 嗱，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噶啦，就嗰個法庭嘅安排啊。 嗯。 之所以咁就製造最大嘅呢個震攝嘅效果啦。 嗯。 咁亦都即係大家俾全香港人睇到，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偶然啦，或者係行政處理嘅失當嚟嘅。即係四日三夜呢、這個，尤其第一日。一個馬拉松的審訊，簡直是疲勞審訊添啦！呢種係，咁就見到阿楊雪瑩啦、阿長毛啦、阿林景南啦，仲有一個嘅四個人， 譚海邦 女帝啊嘛， 譚海邦都即 係 入醫院嘅， 係啦，幫我另外一個， 係啊， 啊， 咪因為佢，因為佢哋晏晝係早上係已經送咗去呢個法院，一路直踩。咁甚至係晚餐冇得食，咁一路係即係聽住個審訊，根本嗰、個體力同埋精神壓力咧係即係去到好大。即係以往我自己都係未點樣聽過咧，咁樣凌晨咧都仲喺度審訊當中，即係晨早就應該律法官應該決定哦，聽日就重賽或者係擲日就重賽，就唔係話不斷咁樣去做。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律師啦。即係法庭的工作人員啦，以至法官其實可能他自己都係咪好集中精神聽人哋去陳詞咧，都是一個問題咯。 阿邦，你覺唔覺得？我一路睇住新聞我呢兩晚都冇乜點瞓，其實因為我哋呢個時間啱同你哋爭十幾個鐘頭。 係。 咁就你哋日頭嗰陣時候，我就深夜。 嗯。 咁一路睇住嗰個情況咧，我覺得個法院好似冇咗，唔係佢哋控制緊嘅喎。不是香港的司法部，就是這個由最高法首席大法官張舉能去處理的。第一天幾時完呢，那個官是不可以自己決定，我不覺得他包括控方、這個姓楊的其中一個主控、 我唔覺得佢哋唔肚餓嘅喎，不過冇收到指示話停喎。嗱，我個感覺啦，我只係咁講，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啊， 係 即係睇咁多法庭新聞咧，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嗰班人不自知咧，我覺得佢哋唔係不自知，係不自控啊，不能自控啊。 因為呢個其實好簡單嘅，即係每一個辯方，即係每一個即係提出上訴申請嘅，可能講半個鐘頭咁講，嗰度40多個人， 嗯， 每一個人講半個鐘頭，都起碼講兩三日啦，仲有一啲即係過長啊，或者係過長嘅時間咁樣。咁你根本呢個係晨早已經係預算到，可能淨係審呢一個處理呢個上訴嘅保釋上訴嘅申請都搞兩三日嘅事啊，點解係唔去？聽好啲咧，咁呢個當然我哋梗係覺得呢個係甚至法官又處理唔到，根本有上面嘅指示。而呢個上面究竟係去到律政司去到呢、這個中心大法官啦，定係邊個咧？呢、這個都冇人知 道。我怕而家似咩咧？就係內地有黨委噶嘛，係，即係法庭後邊有黨委噶嘛， 係， 即係究竟哦咁咪試到。疲勞審訊啊，發覺哇，公眾反應大喎，咁第二日就又改啦。咁第二樣，我覺得點解好似個法庭或者控方好似係不能自辯，唔係不能自主啊？其實係就喺保釋嘅問題裏邊啊。內容當然就而家話保釋條件就唔准報道啦。咁我哋都冇辦法講呢個問題。咁所以引致好多揣測。 嗯， 但係睇到佢好似冇乜邏輯嘅喎。 嗯。 第一個揀出嚟嗰15個可以保釋嘅，你話佢我先頭諗係咪有政黨背景就唔俾咧？咁又唔係，我見到鄭達雄啊、譚文豪啊、李宇信啊，都係公民黨噶嘛。 黃碧雲啦、啊，民主黨。 黃碧雲就係民主黨噶嘛。咁係咪嗰個標準喺邊度咧？咁好啦，到琴日啊，應該係。 嗯 今日朝啊， 今朝 律政司今朝就 放棄 四個嘅複核， 嗯， 保釋嘅複核， 嗯， 咁就楊雪瑩、林景南、劉大狀、劉偉聰、 呂志恆 同埋呂志恆係啦， 嗯， 咁又點樣去批准嘅咧？咁樣，咁同埋佢哋嘅保釋條件嗰個嘅，當然我唔知道佢裏邊有啲咩餡啦，唔準講咧，因為 嗯。 咁但係咧就個睇到公佈出嚟嘅保釋嘅費用又好唔同嘅喎，佢哋控罪一樣。 係，不 如林景南就100萬， 嗯， 楊雪瑩就好似少好多嘅喎。 係，8萬蚊好似係， 八啊好似係八同一百， 係一百同一百嘅分別係啦， 係啦， 唔 係阿 Sir， 咁所以我就話好似 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其實佢就係要製造一個不可預測性。即係話，如果佢做到一個隨機嘅話，我中意就罰呢、這個，我中意就針對呢、這個。嗱，你如果有個譜，你都話哦，入政黨嘅原來大鑊啲，講過乜嘢嘅可能大鑊啲，簽過邊一份文件就大鑊啲咧，大家就可能都有個邏輯去跟。我諗最驚、最擔心、最怕嘅就係你玩得嚟係冇邏輯、冇遊戲規則、冇一個所謂準則嘅話咧。咁大家就哎呀，咁以後都唔好搞咯。咁即係佢就係我覺得我自己心睇咧，就係佢越製造得多呢啲 uncertainty， 即係不確定性嘅話咧，佢就贏咯。因為大家就嚇用呢樣嘢嚇大家啊嘛。 阿邦嘅預測係同我一樣，我覺得佢係要製造一個政治效果。今次係法律咧，如果係目的係製造政治效果，咁你就知道嗰個係一個政治手段啦，已經係。就唔係講緊法治啊，唔係講緊犯法咁簡單。 係啊，普通法唔係 咁。 咁 啊，政治係啦，佢個政治效果就你覺唔覺得佢好似操控緊公眾嘅情緒，同埋除咗香港人嘅情緒之外，同埋受害者啦、受害者家屬嘅情緒。嗱，因為好似我你有冇睇過喪屍片啊？Walking Dead 啊嗰啲 都有嘅 嚇啊，屍殺列車啊咁樣。咁最後尾一紮主角咧，咁啊總會有好多人走唔出嗰個屍殺列車噶嘛。 係。 咁啊走出咗嗰15個咧，就喘一口氣啦，終於可以大家互相祝賀咁樣。 嗯。 咁然後突然間嗰啲喪屍又再復活喎，喺個車底捐翻出嚟，一手捉住你只腳。 係。 咁、你公眾嘅情緒咧，家屬嘅情緒就會崩潰咯。我睇報道啦，呂志恆個。即係媽媽啦，個情緒咧就崩潰，差唔多。係喺庭 旁听席上面。 啊，昨晚散庭的时候。 是啦，突然间律政司杀出来就说上诉。 嗯。 那我觉得他律政司说会上诉这个指示，其实法官又知道的。那你觉不觉得其实最终那个马拉松审讯根本就不是一个保释的聆讯来的。 是啊，这个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纯粹揣测当然是。因为个官又知道，就算他批了多少个保释都好，律政司都会上诉，而那些又会即时扣押的。 是。 不会放的。是啦，跟住然后好戏剧性地去到朝头早。为什么他昨晚夜晚黑就会说全部十五个都要扣押，因为复核。那到朝头早又放四个呢？咁样。是不是相隔咁短时间。 我 觉得。完全呢，我 即係我即係個揣測，就係話咧，即係其實中聯辦咧嚟咗班高手，嚟咗班咧一啲叫做即係網絡民意一啲大數據嘅高手，可能就係睇住嗰啲咁嘅 post 啊，嗰啲咁嘅即係轉達啊、轉載咁呢啲咁嘅嘢咧，就睇到喂原來公眾嘅反應好大啊，或者嗰啲即係相對一啲煽情嘅畫面出咗嚟，咁啊可能有啲嘅情緒出嚟嘅話咧，咁佢又放啲。咁就玩呢啲咁嘅心理戰咧，我覺得係即係一啖砂糖一啖乜嘢啦，咁嘅情況咧，係會令到市民係啊，好似有佢又好似有啲人性化喎咁。但係呢個人性化係好表面啫嘛，啊，好似其中一位叫做保釋者，申請保釋者，哦，太太大肚，譬如張海心咁樣。咁啊，佢話佢太太有懷孕，哦 ，OK， 咁佢又可以俾佢保釋。當然而家政府又上訴啦，咁即係類似呢啲好似釋出一啲叫做人情化嘅嘢，但實質上牢牢咪又係揸喺中聯辦後面。 嗱，究竟咩勢力我哋唔知啦，但係總之就睇到好多嘅不尋常啊，同我哋過去睇法庭處理嘅審理嘅。就算包括審理國安法都好啦，即係今次呢個四十七人嘅呢個228事件咧，就你睇到佢好唔合理嘅好多嘢，即係我哋冇辦法解釋，亦都係因為佢好多嘢唔準報道，佢係嗰個保釋嗰度，咁所以變咗就個重點我哋睇唔到啦。當然，但係你只可以從一般常識去理解嗰陣時，點解會咁嘅咧？咁譬如嗰四個人，點解係呂志恆、楊雪瑩、劉偉聰同埋呢個林景南咧咁嗱，我哋完全唔係話去怪責嗰啲47人，47人全部都係政治迫害者、受害者嚟嘅。其實我哋講緊個權力喺背後去處理呢個政治迫害事件嘅權力嗰種嘅 manipulation 喺度。呢個就你睇到香港嘅法庭，我諗嗰個上一波我哋睇到嘅就係執法者同埋律政司嗰個嘅。即係違背法治同埋濫暴濫告，而家你睇到連個法庭都出現呢啲咁嘅不尋常嘅情況，嗰下就好得人驚咯，我覺得係。係。係嘛？即係嗱，譬如以往我哋講警察點解啲人有意見，就係、是、選擇性執法。譬如律政司選擇性起訴，你睇嗰個嘅721事件起訴嗰啲白衣人，哇！控方連個官都頂唔順嘅喎。都質疑佢哋喂，你啲甩漏漏係咪特登㗎？你哋咁樣嘅喎。 係，睇翻官嗰啲。 你知而家啲法官都係保守㗎嘛，一般都係。 係。 係咪甩漏到個程度，連個官都頂唔順嘅喎？ 佢哋 咁你咪睇到其實係咪特登嘅咯？ 係，佢哋受訓嗰個過程，基本上你要有足夠嘅證據，你要足夠嘅資料擺上嚟。喂，你都未夠料又擺上，即係今日當然而家根本就未夠料都掟上去。未審先判，令到呢班人起碼最少坐三個月先。到最尾當然亦都有排搞，因為我哋都問過一啲即係律師或者咁講啦，即係法律界人士都講呢單嘢靠搞幾年啦。你佔中案啊，即係戴玉婷嗰單都仲喺度審緊，都仲喺度上訴緊嘅時候，咁究竟呢班人究竟坐到幾耐咧？無日無知喎。 呢個就係當法律變成政治手段嘅後果，就係咁咯。我覺得。咁至於將來究竟點樣發展落去，就睇下個政權點樣用呢、這個點樣用呢個 case， 我覺得，即係似內地嘅鎮壓維權人士嘅手法嚟，已經係。咁呢種嘅情況，我諗，但係好多人好心痛啦，即係我自己亦都即係好心噏啦，都係睇到咁嘅情況，亦都好嬲。但係咧，你調翻轉諗，即係香港人，我覺得 大家都是有基本的良知，同埋我哋係仍然容許到呢啲記者去報導呢個法庭嘅情況。我覺得被審判嘅唔係呢四十七人，被審判嘅係政權，係香港嘅法治，而家審判緊嘅其實係啊，係歷史審判緊香港嘅法治。每一個人睇住呢啲咁樣嘅報導，我相信都會作出一個自己良知嘅判斷嘅，其實。究竟呢件事嘅性質係乜嘢？嚇，呢啲嘅政治迫害，究竟點解會產生？ 其實有啲， 我相信係睇到嘅。 其實有啲民意，譬如即係屋村有啲師奶阿嬸，有啲阿叔阿伯咁樣，其實即係佢哋未必係完全支持，即係未必係完全黃絲啦。有啲甚至係即係偏淺藍添，佢都講：喂，大佬呢單嘢佢哋犯咗，佢哋錯咗啲乜嘢咧？即係你話 使唔使咁啊？係 使唔使咁？ 我聽到個民意就係、是。 即係需唔需要咁樣做咧？咁樣玩到咁盡咧？即係用呢一條法例，用呢一個初選嚟去玩咧？即係大家嗰陣時都以為，咁你初選你咪玩飽佢咯，最尾我投票我贏你咪得咯咁。即係建制派嗰邊咁諗、嗯，即係佢哋會覺得話，咦咁樣玩到咁玩到咁樣嘅時候，第日可以用翻同一個招數玩其他建制派都得噶嘛？即係呢樣嘢。當然今次民主派非建制派就中曬招啦，一網打盡啦，佢嘅講法。咁你玩得一次，玩第二次就未必係民主派啦。可能民主派已經俾佢炒曬啦，咁樣炒起曬啦咁。咁對咁佢哋都熬底喎。 嗯。佢而家係我覺得另外一個政治目的，除咗即係令到香港人大家冚牌啦，咁樣走嘅走，其他人做順民之外咧，就係為佢即將喺聽日準備閹割香港嘅選舉咧，明羅開道。 係。 第一就是大家不敢再上街抗議這個大倒退，選舉的大倒退、 嗯、 這個是肯定的，是自1988年以來選舉的大倒退。 是 是就我們不知道方案是什麼，但你看、這個王晨、人大的這個副主席 副委員長 副主任副委員長，是他的講法就是會將權力交給這個小圈子選舉產生的選舉委員會。咁由選舉委員會咧，就兩個功能，除咗廢咗區議會嗰五席之外，就由選舉委員會去選舉埋立法會議員喎。嗱，呢個係新加嘅， 係 肯定就係一個大倒退啦。咁就另外就係由佢哋去負責提名直選嘅議員，以後就唔係靠自己報名嗰陣時揾提名人啦，就要攞選舉委員會嘅提名，由佢哋去把關。究竟哪些人可以參選不可以參選，那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歷史自此終結了， 是 不是再是由民意去決定誰當選了，是由北京授意的選舉委員會用假民主的方式去選出，如果根據另一個講法就是四成是直選， 四十席， 四成議席， 四十席是選舉委員會，係啦， 選舉委員會產生432，係啦， 係啦， 四三二方案，四十席選舉委員會選出，30席功能組別，20席分區直選，分區直選再細分為10個選區，每區2席，咁你結果啊，最終按比例上，反對派所得嘅議席同澳門係一樣啦，係 啊。比例上是 的，澳門大約比例上是的，澳門反對派是3席左右嘛， 是、 啊、高天赐我當他是反對派啦，普通、公務員吳國昌歐錦申來來去都是3個而已嘛，好像 是 、啊、就我想將來大家看到了，這個是我說是自1991年立法會有直選立法局直選以來是大倒退，比起立法局重税。 系 咁，你话诶嗰阵时委任咁，喂大佬，1991年啊，讲紧，我20几岁就出嚟助选嗰阵时系几多年前啊？系30年前啊！你冇理由同30年前嘅制度比较啩？30年前有冇 iPhone 啊？ 95年都基嗱，95年咧已经系咧。 基本上都是全即係嗱，九五年都仲有十個，我冇記錯咧，都仲有十個議席咧係選舉委員會嘅。咁但係嗰個選舉委員會咧，其實咧，因為佢即係區議員啊嗰啲咁樣咧，因為佢唔係行全票制咧，民主派嘅張炳良啊、謝永玲咧，我記得都係咧透過選舉 委員會選上 嚟啦。選舉委員會即係叫做分到一個某一個嘅比例。咁直選當然，喂嗱，你玩曬啦，雙議席雙票制嘅時候，民主派又贏。跟住九五年嘅時候咧，單議席單票制，民主派又搞掂。咁好啊，你劉兆佳搞出呢個比例代表制。咁大家操作咗兩三年，即兩三屆之後咧，去到即係其實民主派都係叫做 head 住一啲啦咁樣。佢連呢個 head 住一啲都唔想出現啦。咁而家咪翻返去即係倒退，佢溝淡咗你。佢除咗係減咗你直選議席之外，更加用四十席嘅選舉委員會溝淡你成個立法會嘅比例。咁我好多街坊同我哋講， 呢個先恐怖。我就係話引入四十席選舉委員會，係七十席裏邊。喂，呢個係我咪話衰過九五年， 係 就比九一年。九一年就係我記得應該十五席直選，十五席直選，但係當時係九一年喎。 九一年好似十八席，因為就係每區兩好似界咗九區 十八席啊， 十五十八都係當十零席啦，係啦。 我記得就民主派贏咗十三席，好似係港同盟贏咗十三席，民協贏咗一席，匯點贏咗係啊十八席啊，應該係啊。咁你諗下啦，嗱當時三分一係直選喎，已經係 嗯， 好似二十席直選好似係三分一直選應該係六十席裏邊。咁你諗下，而家嗰個情況係真係倒退翻去九一年嘅喎，而嗰個選舉委員會嘅比例啊，竟然係佔大到咁嘅地步喎。 係，即係佔咗。 咁你話當時嘅選委會仲好啲喎，由區議員互選產生嘅喎，個選委會係區議員組成嘅喎。 係。 而家呢個選舉委員會 冇講係咩組成？ 如果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啊，用翻行政長官選委會嘅話，佢好多係小圈子選舉產生嘅喎。 係，中醫界， 因為用功能組別嘅選舉嘅嘛。啊，咁佢再會改組選委會啦，就加嗰啲政協啊嗰啲入去啦嘛，加大嗰啲嘅建制派，所以你見到紫荊黨點解會組成一早收到風，我覺得。 哦，咁係啊，佢哋啊最多嗰啲政協嗰啲代表喺度。 唔係，因為選委會選四成，即係共產黨控制最少四十席啊嘛，直接控制喎、 啊。直接控制係啊。 冇啦，李慧瓊都玩完啦，你問我。 佢都 係四十席。 佢都變係少數派， 唔會分俾民建聯啊，係唔會分俾民建聯，所以佢哋俾阿田飛龍稱為叫做咩話？ 中 邦叫做咩？我都唔記得咗。 忠誠的垃圾好似係 忠誠的廢物定忠誠的垃圾？係 廢物，廢物，廢物，係忠誠的廢物。 係啦，所以我一早預告㗎啦，我同阿 Gary 都話建制派今次都係被清剿嘅對象。係，佢哋唔識死啊！我就係話，如果四成選委會嘅產生嘅議席四十席啦。中共控制佢就分俾嗰啲海歸啊、央企嘅高幹啊，唔需要有從政經歷噶佢哋。 係，仲好啊！一個新人插入去，冇包袱。 同埋呢個新嘅政治集團由佢哋去 lead 建制派添啊！ 係， 你以為全部會分俾民建聯、工聯會啊？梗係唔會咯，我覺得。 土共咁嘅 level， 大佬，人哋起碼個個都 talk 得有學歷嚇、啊，有相關從商嘅經驗。佢要搞所謂民生、搞經濟，咁我梗係揾呢啲人啦，唔通你揾你阿郭永強咩？ 忠誠的垃圾，喂大佬，這個名啊，嗰個侮辱性仲大過呢個咩反對派、黑暴啊等等，係嘛？黃絲黑暴啊、曱甴啊咁樣，喂大佬，即係我聽到我真係顏面何存？你話忠誠垃圾叫做，即係自己人嚟嘅喎，係。 係。即係話佢廢，即係話佢哋廢柴咯，廢柴到嗰個點咯，即係你淨係識得 say yes man 嘅人咯，即係嘅垃圾咯。 嗱，咁你睇到啦，我覺得上邊有上邊夾，下邊有下邊夾，區議會就唔知點變啦，我覺得，但係一定會變嘅都 係， 就確保咧建制派喺每個區議會裏邊就佔多數，控制翻區議會。 嗯， 咁究竟會唔會重新又引入由選舉委員會產生嘅？每一個區裏面甚至直接恢復翻委任制咧，咁樣 呢、這個 估就恢復翻委任制會直接啲啦。 係唔出奇，因為嚟緊你就要去嗰、那個叫咩啊？要去宣誓啦，即係區議員要宣誓啦。跟住就可能就已經係剔走咗一班 即係佢唔認為佢可以宣到世嘅人，就可以 DQ 咗佢啦。咁 DQ 完之後，咪將 DQ 咗嘅位置出嚟去委任咯。嚇、啊，就最簡單，仲建制派問誒， 即係唔再補選啦 ，DQ 咗嗰啲直接委任。 係啊，即係老實講，如果要、啊、如果要補選嘅話，我都幾敢肯定佢輸硬。即係因為有選舉就係有民意嘅彰顯嘅時候。即係如果佢夠唔夠膽面對民意，我覺得佢唔夠膽啦，肯定。就算連區議會，我就算連區議會嘅層面都唔夠膽， 係嘛？我覺得真係唔敢喎。咁好多人就話，原來係叫做聽眾就話係叫做忠誠嘅 廢物， 廢物 係。 咁我不如起個名叫做 WD 啦，Walking Dead 啊，Walking Dead 大家知啦，喪屍啫。 唔係我聽， 即係除咗識咬人，除咗識咬人，乜都唔識噶嘛，佢哋。 我聽過啲街坊講忠誠的廢柴啊嘛，都差唔多。 總之垃圾好、廢柴好、廢物好啦。嗱，香港人就我覺得肉隨砧板上啦，睇住佢呢個咁嘅改動啊。 係， 即係我成日都話你點改得嘅？少林足球一樣，你個龍門搬去角球旗都得嘅，搬好龍門，將個波射完先搬個龍門埋去。而家就係咁啦。係，都唔係話搬龍門去就你射啊，係射咗個波先。系啦，即系乜嘢情况底下射箭会一定中咧？就系支箭射咗先，然后去画红心啊嘛。 系， 而家就系咁啦，射咗个波先，然后将个龙门搬去嗰度。 系， 将个波，将个龙门摆喺个波，将个波摆喺龙门里边。 系， 但系结果系点咧？嗱，我哋成日都话英治时代，我谂阿邦，你几时开始参加选举啊？ 我1999年第一届咧，嗰阵时21岁。 1999年參加選舉，嗰陣時冇咁肥啊，嘛嗰陣時 冇咁肥，冇咁肥。 咁你諗下啦，你都參加咗選舉差唔多二十幾年 啦， 嚇，二十幾年、廿幾年。即係我哋香港人個選舉習慣咗一種嘅，即係所謂一種英國，唔係好話英國式啊，係世界公認一個正常嘅選舉。係啊，冇啊，冇話咩乜美國式、英國式。總之就是民意能夠通過個選票去表達，就為之係一個正常的選舉。 係啊，民建聯有贏過，民主派有贏過，就是正常的選舉。係 啦，有贏有輸，大家 係 啊，願賭服輸。呢、這個就係咁多年嚟香港的選舉制度。而家就係唔使啦。阿林鄭就鼓掌歡迎添啦。對於呢個人大即將嘅閹割呢個香港選舉大倒退，政治上就迫害泛民嘅政黨，用法律手段。然后制度上就是将这个的用人大一步到位的方式去直情将香港的选举拉回去比殖民地年代更不如的情况。 五步曲都悭返。 不用了，现在什么一步曲悭返了。那我们基本上都无能为力，不过个代价是什么呢？制度上解决政治冲突的机会仲低。 是。 为什么你说英治时代能够有个政治稳定 ,85 年的入地区选举仗。嗰時好多居民運動上街嘅，我記得公務員運動啊等等。 係啊， 但慢慢個議會係吸納咗呢啲社會運動，我諗阿邦選地區都知道啦。 係李永達啦， 你唔需要 係啦，以前啊李永達啊啊邊個啊文協啊馮檢基啊 陳偉業、李永達、馮檢基全部都係居民運動出身嘅。 係啊，劉千石啊嗰啲全部都係。 阿石就工會運動啦， 工會運動 咁就係啦，有部分就譬如阿吳明鑫嗰啲就喺屯門嘅居民運動啦咁樣。咁入咗去做議員之後咧，咁佢就仲用議員嘅身份去同官員一齊去解決個問題，就唔使下下上街啦。 係， 你而家咁搞法，如果你嗰40席仲要俾埋嗰啲離曬地嘅海歸派自經黨嘅話咧，咁即係話制度上去解決呢啲民怨嘅機會越嚟越細啦。係，就好似今屆嘅財政預算案一樣啦。有反對派就每人有1萬，嗱而家地區啲人係咁講嘅喎。反對派掃曬出街之後咧。就變咗5000元，仲要係電子券，都唔知點用，仲要6億行政費用。 係， 所以話車公嘅預言係好準嘅，即身操火就係。你點解將啲柴搬嚟嗰個柴房唔好一點就著咧？就係嗰個選舉制度同埋嗰個代議政制嘅精神嚟噶嘛？呢個 係就係有嗰班民意嘅，即係所謂民意授權嘅人喺度做咗個不法，就做一個即係叫做一個緩衝。就唔會一下就爆啊嘛，起碼喺議會，起碼喺議會度爆一陣先，咁起碼都有啲預警，有啲預，即係有啲預測性喺度。 唔係，同埋好似以往嘅法庭一樣，無論個控罪幾咁荒誕都好，攞殖民地惡法出嚟， 告啊鄭麗瓊啊等等呢啲咩煽惑他人煽惑罪啊等等。大家經過個法院，大家總係覺得，誒唔好嘈啦，法庭都咁判啦。係，係咪？因為佢覺得法庭好似係一個 中立嘅地方， 相對比較公正，係啦，一個程序正義嘅一個地方。 係， 但係當你連法院嘅公正性都摧毀埋，係用呢種而家呢種咁樣嘅方式去搞呢個迫害嘅話咧，咁你？啲人嗰個民怨就會，就算你經過法庭程序都好啦，啲人都會覺得係一種政治迫害嚟噶咯喎。咁你等於你議會一樣嘅啫喎。當你冇埋呢個嘅議會嘅呢個宣泄嘅渠道，咁你嗰個民怨係無從宣泄嘅啦，一定係。 唔係，其實 呢個就係搬龍門嘅後果嚟嘅。 啱啱就係其實有好多網友都講，喂咁樣搞嘅時候咧，嗱到時第一。民主派有冇人去參選都成問題，或者有冇人入到閘都成問題啦。跟住入到閘嗰啲，即係我哋投唔投得落啦。咁即係大家講，如果全香港有300萬人去投票，有200萬人去投咗廢票嘅話、白票嘅話咧，我諗呢個震撼，我唔知即係大陸有冇去考慮過啊。即係你話哦 ，OK 啦，我而家立曬啦，咁咁我大直選都有一投啦，至少直選嗰個票都有一投啦。咁如果當中出現咁樣嘅排山倒海嘅廢票咧，我又睇下佢點樣去面對，因為呢個事實，總之有得投票，我知道成日同啲就算建制藍絲我都講，有得投票，你咪下次贏翻咯，就咁簡單。但如果冇得投票嘅，咁白票咯，白票到最尾有200萬張白票嘅話，即到時。幾樣衰都可以即係出現咯。 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咧就係會著嘅，著起上嚟仲犀利啲。但係咧，對於搬龍門嘅中共嚟講，佢就係為咗短期確保佢哋牢牢控制住呢個特區。咁將來佢哋咪出動武警咯，解放軍咯。我諗佢哋有算盤都係咁啊。我唔怕你香港人因為個制度上嘅大倒退而出現更激烈嘅抗爭。他又不介意的，因為我咪用更激烈的武力去鎮壓咯。呢個喺新疆、喺西藏都是咁噶，係咪？即係佢哋個諗嘢嘅方式就係咁。佢唔係用一個文明嘅方式去管治啊嘛，佢一個落後野蠻嘅方式去管治啊嘛。咁當然香港人係敢怒不敢言，好多人對於呢個情況啊，我覺得就算你話係100萬嘅白票都好咧，佢預計之中，因為對佢嚟講，一個冇道德嘅政權咧，香港特區政府唔再有道德。你睇到林鄭月娥。出嚟咁樣歡呼今日， 係、哦、 咪對於人大呢個咁嘅處理， 搲爛塊面㗎啦？ 係啊，佢將來更加係無恥嘅人先至可以從政啊嘛。咁啊，政府冇道德嗰陣時，佢使乜介意你道德上譴責佢咧？佢盤皮我根本就係一個爛仔嚟，係咪？我根本就係一個奴才，我根本就係一個忠誠嘅廢柴，我係一個 walking dead 嘅啦，吹啊！而家咪就係咁。係 無恥係最無敵嘅。 是啦，咁但系唔系无敌嘅，系有后果嘅。我哋休息一阵， 好， 翻嚟就讲下呢个传统基金会将香港除名呢一件事，所带嚟嘅影响啦。休息一阵先。 好，郑一健。 香港的宿命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其实是亚视，亚洲电视。你想想，每一次亚视入股了，王晶、封小平，入股之后搞一大轮，掠夺自己的私利，做完之后，一个烂摊子又交给下一个，又再交给下一个，直至到他执笠为止。如果你说真的独裁管治，是不是这样？我想问，是不是这样搞到？如果你是新加坡模式，是吗？屈永賢 雷鼎明講出一部分的憤怨是什麼呢？就是說林鄭不夠強硬，但是這個只是表象。如果你是用一個這麼強硬而沒有民意基礎的政權，只會更大惡，而整個香港就變成一個亞視，是每一個人進來搞一搞，每一次有危機伸隻手下來搞一樣東西，搞完之後又再 create 新的問題，然後又再找新的方法去搞，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直至到掏空香港為止。這個其實在歷史裏面已經寫了個結論了，就是1997年之後到現在香港搞到這樣，怎麼逃避呢？我想問中共，其實都沒得逃避的，我覺得，因為個 結果已經寫了在這裡了。其實各位朋友，這段短片就是介紹我們城寨將會搬去的一個新屋企，叫做 Curious K-U-R-I-O-U-S， 英文就是好奇。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構思呢？人都是追求自由自主，自由就是可以暢所欲言，自主就是將新的科技可以盡快地應用在自己平台裡面，為大家帶來全新的體驗，於是就有了 Curious 這個平台。大家會問 Curious 不是 C 字頭的嗎？為什麼會用 K 字頭呢？ K 字代表的是 Knowledge， 知識。這樣城寨這麼多年來都是強調以知識為本，而好奇心呢，其實是產生知識的動力。知識能夠傳播呢，就需要結合創意了。所以好奇、知識、創意就是 Curious 這個平台的精神。在 Curious 裡面，除了城寨的節目之外，會有來自五湖四海全世界的 Creator 將他們的知識和創意的產品帶給大家。 Curious 是一個屬於大家的平台。香港的宿命是什麼呢？我告訴你，其實是亞視，亞洲電視。你想想，每一次亞視入股了，王晶、封小平入股之後搞一搞一大輪，掠奪自己的私利，做完了之後一個爛攤子又交給下一個，又再交給下一個，直至到他執笠為止。如果你說真的獨裁管治是不是這樣，我想問是不是這樣搞到。如果你是新加坡模式，是吗？屈永賢、雷鼎明講出一部分的憤怨是什麼呢？就是說林鄭不夠強硬，但是這個只是表象。如果你是用一個這麼強硬而沒有民意基礎的政權，只會更大惡，而整個香港就是變成一個亞視，是每一個人進來搞一搞，每一次有危機伸隻手下來搞一樣東西，搞完之後又再 create 新的問題，然後又再找新的方法去搞，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直至到掏空香港為止。這個其實在歷史裏面已經寫了個結論了，就是1997年之後到現在香港搞到這樣，怎麼逃避呢？我想問中共，其實都沒得逃避的，我覺得，因為那個結果已經寫了在這裡了。其實好了，回來了，就剛才很多觀眾都在問一個問題，我想幫討論一下，就是如果個選舉制度玩到這麼爛，是不是應不應該參選呢？如果是，是不是應該給個民意表達去投白票呢？這樣，或者投反對票呢？即是白票啦，其實沒有反對票投的嘛，其實，即是如果當泛民不參選的時候， 唔係，我諗白票或者係一個叫做棄權票，因為嗱，其實冇棄權票啊，因為你入到去就要攞票，攞票唔吸任何印嘅，咪就係白票或者廢票。我諗呢個所謂廢票㗎或者白票，其實都係我諗都係同一個意義啦。咁但係民主派或者有冇機會係能夠即係參選得到咧？我諗呢個我覺得佢係會放一啲人入去嘅。我覺得佢放， 佢會一定會放，即係鄭英都講㗎，一定會俾你參選㗎。係， 即係佢放佢第一就揀過，咁揀過咁究竟係即係我哋係咪願意俾佢揀過咁樣入去咧？咁呢啲就真係要睇大家有冇啲策略上嘅考慮咯。咁但係如果你咁樣事實上選民就如果你真係要製造一個所謂好龐大嘅即係所謂棄權票啊白票嘅運動咧。咁可能大家要諗清楚，即係究竟揾唔揾一啲所謂民主派個代表入去參選啦？ 嗱，兩種玩法嘅，我覺得一種玩法就係喺拉丁美洲好多國家軍事政權獨裁下邊咧，佢就揾一啲無名氏去參選嘅， 係 即係普通市民嚟嘅啫，其實， 嗯 嚇，咁大家就會湧去投嗰個噶啦。咁佢亦都唔會諗住喺個議會軍事政權下邊議會做啲乜嘢啊咁啊，咁啊廢咗噶啦，咁就係。到時到後入到去就會被人 DQ， 咁啊 DQ 又再第二個入去咁樣，咁有幾個變數，我覺得。咁第二個講法當然就係話，既然你都搬龍門玩到咁爛啦，咁我覺得到時如果任何人鼓吹投白票，都可能違反國安法嘅。我覺得佢玩到好盡嘅會。 咁啊係， 係啊，你唔好諗住啊！佢話你顛覆國家政權噶， 係白票顛覆。 係咪你咁樣即係叫人去針對個選舉去搞破壞？一定是这样讲的。所以鼓吹投白票的都是违反国安法的。所以他连投白票或者投废票，总之就是用一种抗议票的方式表达，我觉得。 那想不想加上强制投票 呢？强制投票都可以投废票的。 强制投票但又不让你投废票。 那就是记名投票咯。那剩下那二十席。我覺得就如果大家，因為我覺得一個可以討論的這個問題，我沒有一個固定的看法，覺得現在應該去立即去做一個的決定這樣。還有呢，在現在這種的就是這47人起訴政治迫害裡面看到一件事，就是任何以政黨形式的協商呢都會被指控為違反這個國安法的，我覺得 是 或者政黨之間一些共同的立場，包括一起不參選，或者是一起鼓勵人去投抗議票等等，都會被指控成為違反國安法的。所以到時就不一定不需要說大家公開討論，很大很大，即是那個風險很高。 不過我想這個還有時間，因為這個還有時間，政府都說明，就是今年9月都不會了，就會再押後了，那就可能即係再押後，甚至過咗個選委會選舉添啦。因為到時佢就係選委會選舉，就係選嗰班選委出嚟啊嘛。咁即係話佢會喺選委會之後先至會有立法會選舉。咁呢個當然即係我諗都仲有一定嘅時間，即係仲有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咧。就即係我諗我哋呢邊嘅朋友可以去諗下究竟點樣去做咯。咁當然你頭先講啱嘅，即係任何一啲。有組織的行為都可以被視為係即係顛覆政權的話咧，咁呢個更加即係要小心，根本就即係好似初選咁，其實都係會成為犯呢個國安法的一個指控㗎啦，咁樣。 我覺得一定會添喎，其實 係先例，即係佢已經喺度啦， 係啦。咁你好多從政嘅人可能再唔係代表政黨參選添喎。所以我说他引来的连锁反应很大，现在因为两样东西，我刚才讲就是一个就是用国安法去将香港的政治生态改变，包括将泛民的政党瓦解嘛。那你将来不是一些个别人士参选，变成那你见到杨岳桥他们全部退出了公民党，甚至可能不再从政了。那究竟新一批的人就算是不是用政党名义参选都成问题。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人大而家兩會修改嗰個嘅選舉制度，去將嗰超過一半嘅議席控制喺中共啦，唔係控制喺建制派啊，亦都唔係控制喺特區政府啊，係控制喺中共手上嘛。這個就係直接管治嘅模式啦。以往就係佢將個場交俾 呢個中成的廢物，由中成的廢物去睇場啊嘛。而家就佢哋都係垃圾啦，唔使啦，就佢哋直接睇場啦。咁所以嗰四成選委會嗰四成選票就一定佢哋嗰個議席啊，就一定佢哋立曬咯。咁所以點解啲人今日我睇網上邊，你有冇留意啊？阿董建華好似開政協嗰陣時撲親喎，好似係。 係。這個副委員長講完嘢之後，咁啊即係拍手啊嘛，跟住離職啦，即係離開啦，咁跟住就應該又叉錯腳啦，咁啊撲咗街咁樣咯。 但係網上嘅反應係一片小鳳姐喎，其實。 係，即係我諗，即係頭先開麥之前都同你講，或者大家都傾，我哋唔係笑一個八十幾歲老人家撲親，我諗我哋即係或者有啲嘅網民市民都覺得，喂大佬，即係我哋抑壓咗好耐，尤其是喺呢幾日嘅新聞，個低氣壓嗰個壓力係好大。我哋都瞓得唔好好嘅時候，都記掛住我哋即係獄中或者還押中嘅朋友，呢啲好咁唔開心嘅事嘅情況之下，見到即係一個啊，即係都可能係中成的垃圾啦，啊，即係廢物啦。咁嘅人係跌倒咁樣，咁我哋即係冷笑一下咯，即係叫做安慰一下咯。 你又客氣喎，真係網上啲言論唔係咁。激烈好多，開心好多嘅喎，真係。咁但係我覺得一種集體情緒嚟嘅，即係你踐踏香港人嘅尊嚴去到咁嘅地步。而董建華就係一個香港人治港失敗嘅始作俑者，其實由第一屆行政長官一路到而家做幕後操控，實際上佢係負最大最大嘅責任。但係結果嘅責任就係因為香港電整治香港電台啦。拉黎智英啦，將香港的反對派、泛民主派的政黨全部用國安法去鎮壓啦，而為呢個董建華開脫啊嘛， 亦都係 呢啲忠誠廢物，其實佢係表表姐嚟噶， 亦都係因為佢喺2003年沙士之後，佢就嗱嗱聲推呢個23條。23條點解當時咁多人上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喂大佬，我嗰邊疫情都搞到元氣大傷，299個人死咗，你轉頭叫阿葉劉就推呢一個咁樣嘅呢個23條出嚟，即係嗰個民怨嘅爆發。喂，而家上中央老共都仲係講緊，喂23條，你哋都去反對立法點點點。喂，大佬啊，叫你即係執好啲，整靚啲，讓大家可以接受得到程度大啲，咁可能過嘅喎。同埋你揀個時機係咪呢個時機去做咧？咁我揀一個最差嘅時機，揾一個最差嘅人去 sell， 咁咪撲親咯。咁最後尾要腳痛落台咯。咁但係呢一個情況，我諗你講個始作俑者，亦都係真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即係高官問責制，亦都搞咗出嚟啦，亦都係高官問責制，就表示冇人問責，亦都係佢一手一腳搞出嚟嘅。即係個董建華， 你而家如果話嗰啲係忠誠嘅廢物，你一早知㗎啦，係嘛？好簡單，你做區議會啊，阿邦你知啦，呢、這個徐英偉啊，據說係香港最年輕嘅問責官員啦， 係 局長啊，最年輕局長40幾歲， 嗯， 係乜？佢憑乜嘢坐嗰個位？我想問下，係啊。 即係你話 你而家先發現呢啲係忠誠垃圾。 你話曾德成啊，即係千錘百煉啊，紅褲子出身。劉江華都叫做喺民即係從政多年啊，地區打上立法會咁樣即係豐富從政經驗嘅人。當然即係佢做乜嘢我未講啦。但係呢個徐英偉究竟即係經歷過咩歷練咧？尤其是民政局，喂大佬。即係要跟多啲人溝通，不同的政黨都要即係啊，有得有即係吹得兩嘴的時候，佢完全係唔識呢樣嘢嘅時候，咁當然佢亦都冇諗住做，佢亦都冇諗住做。但係呢個咁啊，即係注定係要做即係阿爺嘅即係木偶咯，即係傀儡咯。 哦，佢好叻嘅咩食糖水啊？你唔記得咗咩？ 我係 油麻地大火啊！ 係。 嗰邊油麻地大火嗰陣時候，一個慘劇嗰陣時候，佢就喺 Facebook 上載啲糖水啊嘛喺度， 係 咪就係佢上任之後嘅我記得嘅唯一嘅貢獻就係咁咯，係咪？所以你點解啲人見到董建華撲親會咁開心就係咁咯？即係你好多人話香港人好涼薄嘅，唔好對老人家咁啊！我話唔係，嗰個係一個政治不滿嘅一個宣泄嚟嘅，真係係咪？即係冇咗個政治嘅公道，你話問責。 係乜？你中共你話問責制問責制？喂，大佬，香港搞到咁，係咪淨係而家？我而家同你講啊，係咪淨係抽稱呢啲嘅民主派、香港電台、黎智英呢啲咁嘅人？佢哋從來都冇掌過權嘅喎，幫你好清楚㗎，你喺區議會係咪邊度掌過權嘅啫？你哋跟住咩咗鑊？你而家觀塘嗰50,000,000嗰個噴水池，八十年代水平嘅噴水池，咪就係民建聯加呢個東區嘅呢個民政專員搞出嚟嘅咯。 係 觀塘區嘅民政專員搞出嚟嘅咯， 夾硬要去嘅一個工程， 咪咯。我諗你見好多啦，幫地區大白象工程、小白象啊， 係啊， 同而家俾佢鎮壓嗰啲反對派人士有咩關係？是冇關係嘅喎，其實 唔係其實 咁頭先我哋講過嚇， 啊你唔係其實好多嘢就根本以前佢哋揸莊嘅時候搞落嘅時候，你而家出咗問題就揾人賴，揾即係頭先你講你揾區議會賴，又有好多嘢疫情開唔到會。開不到會呢個決定是民政處的決定，就跟住就賴落去。哦，區議員咧喺疫情裏邊咧就唔做嘢啦咁。喂，我哋都唔知幾想去開會，我哋都唔知幾想可以拎啲錢去買下口罩啊，買清潔用品。邊一個唔開會？邊一個唔去同區議會去做合作？喂，其實係民政處啊嘛，係 DO 啊嘛，好多時都係咁樣，好多區都係咁樣啊嘛。 因為他收到 order， 第一就癱瘓正常的區議會，因為反對派控制了區議會。另外就將區議會選舉落敗嗰啲委任入去分區委員會，然後將資源撥俾分區委員會，由他哋去派啊嘛。 係， 係咯，呢個就係嗰個政治決定咯，我覺得。 明白， 係。但我就話有後果嘅，所有呢啲選舉民主嘅大倒退咧，就係啱啱呢個美國嘅傳統基金會就公布咧，直情係唔係將香港 downgrade 喎？我先頭以為咧，就係將香港 downgrade， 因為香港我諗呢幾十、二十年啦，差唔多 25年都係排第一，舊年就跌咗個第二。 舊年好似俾紐西蘭爬過咗定咩？ 舊年係俾新加坡， 新加坡 第一，係啦。 啊！但今年直情剔除名喎，其實係 我哋係 好大件事嚟嘅。 我哋融入咗大灣區啊嘛，我哋融入咗中國嗰個排名裏邊啊嘛。 是啦，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香港已经没有再有一个自主可以抗拒北京的要求嘛。 是。 那他就当你是大陆的城市，那为什么要给一个特别的排名你呢？所以就除名。 喂，大西良，有一样就更好笑。我们这样样呢，原来是揽炒了澳门。澳门没有做过什么事，但原来澳门呢都被人除了名。 一起除了名。 是。是啊。 澳咁啊，真係呢個恭喜恭喜啊！真係， 即係我哋香港固然係大鑊啦，係嘛？但係澳門都一齊攬炒咗，變咗入去中國嗰個一部分裏邊。 咁啊，啲官有冇出嚟鬧呢個話二流分析員啊？今次 我梗係有啦。第一就話唔公道啦，第二就話有啲經濟學者啦，費事講佢名啦，費益佢就又唔緊要啦。我哋嗰啲都係其中一個指數嚟嘅啫，咁。咁但係呢啲指數會唔會即係咁多個咁嘅評級機構會唔會陸續續都係咁咧？其實已經係有啲其他評級機構已經係降，即係已經調低咗香港嘅主權或者嗰啲信貸評級㗎啦。即係其實唔係今日講緊嘅情況，係之前已經有。當然可能係有經濟嘅因素，或者係有呢一個政治嘅因素喺度。咁但係就正正係呢個政治不穩定、司法一啲問題存在，所以先至令到呢個傳統基金會咁有尋日嗰個咁嘅決定咯。 嗱，好多人就話：，呢啲冇所謂嘅排名嘅嘢，唔係喎，我覺得 係。 但首先香港喺國際宣傳啊，每呢啲政府官員好、特首好外訪啊，一定係攞傳統基金會自由排名第一嘅喎，經濟自由排名第一嘅喎，用呢樣嘢嚟做包裝嘅喎。第二就係洛桑。瑞士洛桑的競爭力調查報告兩個指標，我覺得一個是洛桑的指標，一個就是傳統基金會。而傳統基金會差不多在這個 Milton Friedman 在生的時候，一路你知道經濟學者，這個世界級的自由經濟學者弗里文是很推崇香港的嘛，所以呢就傳統基金會就當然是受他老人家影響，就將香港排名一路都是當做呢個自由經濟嘅 champion 嚟噶嘛，香港係 before 1997前已經係咁噶啦。咁所以點解今次除名咁個影響咁深遠咧？就係一個傳統嘅香港擁趸嚟嘅，其實根本係， 因為佢係傳統基金會同《華爾街日報》合作噶嘛，呢、這個即係自由指標 個調查係 係啊，係係即係等於美國嘅商界投香港不信任一票， 係 即係話你同等同於深圳啦， 係啊 個 message 就係、是。 佢都係咁樣講啦，即係就係因為你嘅即係呢個唔係即係受到呢個北京嘅重大嘅干預或者影響啦，咁就變咗已經亦都係體現咗喺其他問題上面，究竟司法獨立嘅情況啦，啊個社會嘅穩定狀況啦，咁呢啲其實都係佢嗰個指標之一，即係咁多個因素其中一啲嘅指標咯。 我覺得除了名字之後的後遺症，很多人就說不是沒有影響，我想官方也都盡量淡化件事、你發覺現在香港真的沒有什麼言論自由，很多經濟學者或者是金融的分析員都不去再說這個問題，就是香港的主權信貸評級會再下降的，會下降到跟內地看齊為止。去年阿邦都說過去年已經 downgrade 了嘛，惠越、那些 其 實即係話會再降啊！ 其實 downgrade 咗咧，就唔係純粹係話你即係嗰個叫有冇面嘅問題。其實香港好多工程，好多嗱三跑啦，明日大嶼啦，或者好多好多基建咧，其實要即係向外即係可能舉債啊，或者去即係國際去做一啲嘅發債嘅話咧，其實呢啲全部係有影響。到時哦嗰、那個息又高啲啊，甚至借唔借俾你啊，用乜嘢嘅條件借俾你啊，呢啲全部咧就係睇呢啲咁樣嘅評級啊，或者係呢啲咁嘅指標。即係有啲人話唔重要嘅人咧，即係我諗佢哋係咪冇去衡量過？香港都有機會，或者其實在很多工程上面都要做這件事呢，這是第一。第二，更加多的公司，譬如一些企業的總部，他都真的看這些指標究竟留不留在那個地方做他的總部。即如果 downgrade 都已經是即已經受到影響的時候，如果直接是除名的話呢，那可能這些總部即亞太區的總部呢，隨之而呢就可能移了去新加坡、啊、日本、啊、或者 even 南韓、啊、咁樣噶啦。 唔係，我諗我哋觀眾都好心水清啦。第一個笑到瞓唔著嘅李顯龍啦，當然係。 哦，係啊。 係嘛？因為新加坡一路以嚟都係同香港競逐呢個亞洲嘅呢個自由經濟市場同埋地區總部同埋金融嘅地位。 係啊。 咁香港金融係領先新加坡嘅，但喺地區總部裏邊咧，已經開始咧出現呢個遷移去新加坡嘅情況啦。係。咁你呢、這個？今次傳統基金會除名，咁你惠越之後就到穆迪啊嗰啲噶咯，咁你除咗政府舉債，因為六千億明日大嶼，香港冇錢俾噶喎，其實，因為香港嘅財政儲備用完噶咯喎，就嚟， 係啊， 連續五年赤字就差唔多冇噶咯喎，咁你要舉債啦，好啦，舉債嘅成本越嚟越貴啦，政府舉債，第二，就算係大企業融資啊，都係會受政府嘅評級影響嘅。 係啊，佢 係一齊落㗎。 因為你個總部喺香港，你要喺香港做即係一個舉債嘅行動嘅時候，人哋個評級就係會睇下你個總部擺喺邊度，亦都係有一個因，即係有個信貸嘅因素喺度咯。因為你嗰個地方可能譬如話受到譬如國安法咁樣，可能資訊上面啊、司法上面啊呢啲，其實都會睇翻個制度。咦，真係有咩事打官司嘅時候，我司法能唔能夠保障到我可以追到債咧？咁喂，原來即係追唔到債喎，同某啲公司做生意嘅時候，喂咁就大鑊噶啦嘛。 咁你肯定你咪變咗私人公司舉債嘅成本都會跟住呢個評級下調影響咯。 咁啊， 即係個借貸成本 一個惡性 營商成本越嚟越高啊。 係。 咁另外就係，我覺得佢唔會係一步嘅。我覺得嗱，我哋而家唔知跟住落嚟嘅影響會幾大啦。即係傳統基金會除名係一個 indicator 嚟嘅，係一個好大嘅信息嚟嘅。就係究竟當傳統基金會、華爾街日報呢啲都唔承認香港嘅一國兩制地位啦，當你一國一制啦，除咗名啦，咁佢後續個骨牌會係點咧？就係、是、美國嘅香港關係法呢個先至係關鍵。帮你知不知道那个香港关系法就是每年都要总统签署的嘛，是即是继续给予香港一个的特殊看待的地位嘛， 是是这个对于香港很多的企业，其实外贸的企业是很大，即是从事贸易啊物流的企业是很大影响。 你几样东西加埋啦，现在第一样在世贸 WTO 吵紧的就是 Make in Hong Kong,Make in China 这个问题啦。 嗯， 是吧，即是美国就说以后归你 Make in China 啦，要 要標明，就算係乜健康康都好，都理得你，佢當你係一嚿嘢啦嘛。好啦，呢、這個影響就係話，我就話一國兩制唔係淨係你北京同香港嘅關係噶嘛。一國兩制同時好多安排啊，係喺國際裏邊認同你香港一個獨特嘅地位，先俾你有一個獨特嘅身份參與。譬如世衛，陳馮富珍點解可以做到呢個嘅世衛嘅 CEO 咧？ 佢香港 係咪因為香港喺世衛？ 有個獨立的位 置是有代表的嘛？好了，第二就是踢波呢，喂，吳邦， 是香港代表隊， 是啊，喂，你以為，華爾街日報這些，不要理他，美帝的東西，所以我就說你這麼瘋去搬龍門閹割選舉，將47人這樣公開自重，疲勞審訊，是有代價的，我說， 是 個代價就係你而家睇到噶啦，你香港喺國際社會裏邊呢啲嘅獨立身份地位，如果人哋當你係大陸城市嘅話，我哋點解要有香港代表隊？我想問。 係奧運會又唔使有香港代表隊，你即係足球或者其他每一個項目、每一個範疇唔係項目，每一個範疇都係唔需要，即係可能就唔需要你有一個香港代表嘅成分喺度噶啦，就變咗我哋歸入咗，即係又係融入啦，融入大灣區，融入國內的啦。 如果我是上海，我都問噶。喂，咁你大家兄弟城市嚟噶咯，我點解我冇上海代表隊啊？我上海的經濟規模同你差不多嘅啫噃，係嘛？我是中國的金融中心嚟嘅噃，所以我話呢個骨牌效應一早 warn 咗，你係搬龍門點樣搬都得嘅。我成日都話，但你係付出個咩代價啫嘛？係嘛？對內，我哋頭先講過啦，民意嘅矛盾無從宣泄，結果會積埋更大鑊嘅社會衝突。呢、這個積車工嘅預言。對外，你而家睇到啦，傳統基金會除名之後，下一步我最擔心係咩咧？就係美國會將香港特殊看待呢個香港關係法呢樣嘢拒絕簽署。呢、這個就我最擔心。 係，即係你覺得 咁樣嘅話， 你覺得拜登都會咁樣做啊？即使他 你做得那么噁心，人家怎么下台先？我想问。 那是民主党，他都要向民主党的人交代。 即我当你中美之间仍然有共同的利益。 是。 但我成日都说一国两制，我们怎么理解呢？其实它是一个遮羞布来 的。是。 是吧，那遮羞布就是你在后面操纵好了，你个木偶师。 就不要走出来。 你不要自己踢低个木偶，自己走上台表演啦，大佬你成个八两金咁嘅样，咁你就自己走上台表演。本来民主党好，默克尔好，法国马克龙好，全部都系借头借路，扮睇唔到香港嘢就继续做生意噶嘛。 系，但系做得 喂，你而家 hea 到全世界都睇到喎， 太核突， 唔系核突啊，而系你逼人哋。即是你在全世界公映的这套核突片，这套恐怖片，你不是只是香港人看到的，那你波洛西表一态，那美国的民主党的政客表一态的时候，民主党的政府可以怎么做呢？我想问，就算他想暗通中共去找生意都好，他没得不硬起来的，表面上。 因为你事实上现在你没有，就是反过来，你没有给，如果用阿爺的角度，中共的角度，你知唔知冇俾位外國去轉身啊嘛？你搞到咁樣，因為其實我今日上嚟節目之前，我都睇下即係唔同國家的報紙啊，或者傳媒啊，咁 BBC 啊、CNN 啊，或者係NHK 啊嗰邊，其實大家就住呢四廿幾人嗰個案件又好，傳統基金會的報告好，其實外國全部係睇住曬呢啲嘢噶嘛。到時即係佢哋嘅政府逼佢哋嘅即係佢哋嘅政黨，甚至佢哋人民逼佢哋政府，喂大佬你冇可能唔去睇住而家個香港嘅局勢喎，咁即係唔係話哦你買通咗個最大嗰個就得，實際上佢都要向佢嘅人民，甚至佢嘅黨員、佢嘅議員交代，即係唔係話你可以揸住阿拜登痛腳就可以做到任為所欲為嘅。 因为人哋系多元政治嘛，我成日都解释。西方国家、民主国家，包括日本好、南韩好，都系多元政治，即系佢有反对派啦，有传媒啦，即系执政党里边有派系啦。 佢唔係一個人話曬事噶嘛。好啦，你而家出現咗呢個咁嘅情況，包括加拿大政府， 嗯， 係咪？雖然杜魯多都係親共噶啦，喺新疆問題都係即係含糊其辭噶，唔肯承認新疆出現呢個種族清洗噶啦。咁但係咧，當你香港搞到一壇咁嘅嘢，疲勞審訊係嘛？咁樣去夾硬去話佢哋顛覆國家政權，即係盲人偷睇國家機密一樣。咁樣去仲要用司法制度嘅迫害，咁呢啲嘢你係違反緊人哋西方民主國家嘅一個常識，同埋對一國兩制嘅基本理解啊嘛。咁嗰個後遺症係會，我覺得傳統基金會係第一步嚟曬，係話俾大家聽，香港第一個過去係香港嘅 champion 嚟嘅傳統基金會同華爾街日報都係，係一路推崇緊香港嘅自由經濟最得力嘅一個國際宣傳工具，根本就係。 林鄭喺 幫香港嘅宣傳工具。 林鄭喺幾年兩年前出去做外訪，所謂 sell 香港嘅時候，都係攞住傳統基金會25年，或者嗰陣時係咪25年咧？嗰陣時23、24、23年嚟嘅第一位啊嘛。即係我都想問，喂，究竟而家我哋香港仲有冇向外去推銷、向外國政府去做啲遊說嘅工作咧？即係可能阿濟良你更加熟悉，喂。駐外辦事處做緊乜嘢嘅咧？喂，但係如果全部呢啲嘢都係即係淪陷咗，我都唔明嗰啲對外辦事處仲可以 sell 乜嘢，即係俾啲即係外國嘅即係貿易界啊或者政府啊。 我覺得以往嗱呢、這個亦都係同香港特區政府嘅官員嘅取態越嚟越紅啊，越嚟越要紅不要專有關。 係。 你林鄭月娥一路到周日邱騰華啊、葉德權啊，到呢個嘅即係張建宗啊、鄭若驊呢啲咧，嗱以往你係人哋覺得你香港政府係有別於大陸嘅政府噶嘛？係，因為你唔係講英文咁簡單嘅，你講人話啊嘛，國際社會裏邊大家公認嘅一套嘅政治語言啊嘛，香港政府係用緊。 係， 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呢兩三年嚟你睇到嘅。佢係要又紅又左嘛，就不斷去扮戰狼去鬧人啊嘛。以往香港政府嘅官員係唔會咁嘅。好啦，佢就一國兩制一台戲，呢台戲咧中共就匿喺嗰個幕後操控嘅啫。台前就你呢班滿口英文、滿口呢個洛桑咩管理學院競爭力排名第一，呢個傳統基金會排名第一，自由經濟，跟住律政司出去講就我哋點樣有法治等等，係嘛？咁咪你咪令到嗰個一國兩制嗰台戲真真假假都好，有啲擁趸幫你喺度吹下，咁你咪維持到2019年咯，由呢個1997年，係嘛？當然嗰台戲我哋喺裏邊生活嘅人知道已經變咗味啦，已經變咗質啦，啊，幕後嘅干預越嚟越大啦，但係外邊睇嗰陣時，佢隔咗一重沙噶嘛，係咪隱隱約約嗰重沙其實就係邱騰華啊？張建宗啊、鄭若驊啊、林鄭啊嗰啲對外嘅言論啦、啊，跟住而家 BBC 好、NHK 好，其他人哋媒體都發覺，喂唔係、啊，你呢班港府嘅官員其實係同共幹冇分別嘅、啊， 係 呢個先至係最大嘅 indicator 嚟噶嘛，係嘛？即係、就是、你個個都要扮紅喺度跳中字舞啊嘛喺度。如果他哋唔係咁嘅話，我覺得亦都未去到咁嘅地步嘅喎。所以我話香港最大嘅攬炒派其實係特區政府喎。 係啊，我諗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已經係即係你話傳統基金會屈你啦啊，唔係受到北京嘅政治操控，但係而家事實上香港政府嘅官員係咪有獨立嘅行事嘅能力呢？即係呢個我冇特別嘅結論啦，大家講咯。即係但係呢個事實上，外國嘅媒體喺香港睇住曬，外國嘅使節都入到去呢個法院裏邊聽呢、這個法官嘅審訊啊，呢47人嘅時候，大家睇得好清楚，即係佢哋一定會翻去自己嘅政府嘅報告，翻去自己國家裏邊係講翻香港嘅情況。呢啲就冇得遮啦嘛，因為呢啲好赤裸裸擺曬喺。 系啊， 摆晒出嚟啊嘛，大佬。 咪就系我嗱200，头先我哋一开始讲啦，嗰啲法庭里边一啲我哋旁观者都睇到唔寻常嘅处理，嗰种保释嘅安排，嗰种反复， 啊，那個法官審訊嗰陣時嗰種第一日嗰種馬拉松式疲勞審訊，喂大佬，人哋歐盟嗰啲代表喺個法庭嗰度聽審嘅喎，大佬，或者睇緊出邊嘅直播嘅喎。你當真係全世界都係傻嘅喎？你匿埋喺度搞呢個人民法庭喎喺度，我當你玩到佢哋殘曬啦！唉 ，Gary 阿邦俾佢哋玩到殘曬啦。但係你諗下個代價就係、是、呢五三日四日三夜嘅審訊，嗰、那個重擊香港一國兩制嘅形象大啲啊？定係嗰啲上街示威嘅群眾去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形象大啲咧？你想想是不是 这个很明显啦、啊、这个很明显。 不就是很明显咯，你即我所以我说林郑可能是心黄都不出奇的，真的。即是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啊、你明白吗？你已经捉晒他们了。你还要做到这么核突，还要核突给全世界看。然后人家已经准备将香港的地位将它全部变成深圳。那你跟着还要將個選舉制度將佢拉翻去九七年之前嗰種嘅落後狀態，恢復選舉委員會，仲要選出大部分嘅議席。我都唔明佢有乜嘢可以講解得到，說服國際社會香港係有一國兩制，真係。 因為啲外媒大家都清楚，第一日已經睇到，喂，以為好有證據拉人啊嘛，以為好有證據拉二八，好有證據就拉曬佢哋啦咁。但係一 show 出嚟。大佬，嗰啲證據同佢哋俾人拉嘅時候都係差唔多嘅時候，嗰啲外媒都已經睇，喂，咁你未有證據你就拉人兼唔俾人保釋，咁即係想玩乜嘢咧？咁大家就好似就知道就你即係未審先判就要屈咗佢哋入獄先。呢啲加埋種種嘅即係情況，又話啊三權唔係分立㗎，三權合作㗎咁樣，即係外國。你先不要講佢係咪你信不信服呢套，但外國是行緊呢套嘛，全世界歐美、五眼聯盟、歐美、澳加咁啲地方，全部都行緊呢個所謂三權分立的時候，你話哦唔係嘅，唔係三權分立啊，三權合作㗎咁。咁大家都會諗各自唔好講好崇高的政治理念啦，講實際的經濟利益，佢哋喺香港的經濟利益唔能夠透過司法去保障的時候，咁佢哋點取捨，大家好清楚咯。 我成日都舉例，等於一對藝人兩公婆都是靠形象揾食嘅，喺個社會嗰度，兩個人鬧離婚，通常都會由經理人公司好技巧地去處理嘅，係嘛？佢而家唔係，兩公婆鬧離婚，佢直播俾你睇，你個衰佬點點點唔俾家用，跟住調翻轉個老婆就個老公就鬧，即係。你個衰婆又唔煮飯，咁大家一齊喺度俾大家睇到，咁你就即係將香港嘅形象喺國際形象摧毀㗎啦，我覺得係咪？你要有個胸襟係俾嗰啲特區政府官員講反話啊嘛，係香港係有三權分立嘅，因為嗰堆説詞係講俾國際社會聽㗎嘛，其實係而家唔得，只有一個標準，就係要看齊意識，向習近平思想看齊，咁咪撲街啦！我話你聽你咪越嚟越左口左面咯，啲官員。好啦，到傳媒，你大佬大家睇到香港電台，連一個管到咁細，連一個 LMF 嘅一隊 rap hip hop 嘅樂隊嘅訪問，都要去隔個渣，然後去禁咗佢，唔俾佢播出。國際新聞嚟㗎，呢個都係。喂，你呢啲日積月累呢啲咁樣嘅嘢，去到最後尾，人哋民選嘅政客冇得放你㗎咯，其實係。是吗？你就是要向国内看齐嘛，因为其实你自己制造的这个结果是。 所以 我说很快连香港代表队都没有买，我觉得。 所以外国就跟你将香港就跟大陆看齐，用回去同一个标准，就是用最尾的 ultimately 都是你要跟大陆看齐嘛。现在在经济上啊，在这些这样的主权评级上面啊，都会去跟大陆看齐。 建立呢個自由經濟嘅形象係好困難，由夏鼎基開始，郭柏偉開始，係咪？特別係郭柏偉，然後到夏鼎基，英治時代嘅財政司點樣去建立一套關於香港公共財政嘅論述，小政府大市場，市場先行等等， 去贏取呢個西方自由經濟學者嘅信任支持，咁多年積累成為香港嘅 soft power。 係 傳統基金會呢個排名自由經濟排名第一，其實係香港嘅軟實力，亦都係一國兩制嘅軟實力。你而家自己親手將佢摧毀，剪爛劈落地下踩，踩完之後人哋將你除名，你就話：，點解將我除名啊？咁樣唔公道喎、啊！咁其實你自己一手將佢踩爛噶嘛。 係每一個範圍都俾佢踩爛，你連文官制度、AO 制度都要劈爛嘅時候，可能係最後一個防線都俾佢破壞埋嘅時候，咁仲剩翻啲乜嘢咧？ 你話如果要靠制度自信三個自信衝出去，香港一早唔靠，一早已經過咗呢個階段。香港國際嘅軟實力係相當之強大嘅。除咗自由經濟之外，香港嘅流行文化、電影、明星音樂對亞洲社會嘅影響，漫畫係嘛？到2019年，包括香港嘅社運，其實都係香港嘅 soft power 嚟嘅。你問我係影響全世界係咪？如果你能夠去和平地去解決呢個2019送中，香港嘅軟實力喺社會上邊，包括香港政府嘅軟實力會更加強大。 嗯， 但結果我哋最用粗暴野蠻嘅方法將佢鎮壓，然後再作呢個政治清算，然後再將個制度將佢全部拉翻去1997之前，恢復一種殖民地嘅體制。咁就其實真正跌咗落去呢個陷阱，玉石俱焚嘅陷阱。其實是邊個呢？我相信等於呢個二二八審判一樣，我想大家心中有數，其實睇得好清楚。其實咁啊，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啦。阿邦就希望大家可以，因為我就身在海外啦。我想你哋都會即係輪住去探訪啊 ，Roy 啊，啊鐘啊，同埋阿 Gary 係嘛？ 係，同埋我哋都會睇住佢哋屋企人啦。我哋盡我哋能力。 係啦，呢個我最擔心。我同阿 Gary 上個禮拜，其實每一次我哋做完節目，我哋即係 off mic 之後咧，都傾好耐，關於佢屋企啊，佢嘅佢自己屋企啊、太太啊等等。咁我諗我都同阿 Gary 講咗，我話包括我諗，因為我而家接觸唔到佢啦。 嗯， 如果你哋有手足探佢，如果佢有任何需要咧，其實佢可以聯絡我，但係我可以幫到啲各方面啦，佢屋企嘅事啊，特別係 知道 係啦，即係公務嗰啲，我諗你哋一定。看得住的啦，其實， 好， 即係議會啊，個黨的發展方向啊呢啲，但係即係我諗佢最關心的其實是佢自己身邊的人， 當然， 咁我諗每一個人都好正常，去到一個咁嘅危難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屋企人係承受好大壓力，我諗係， 係啊， 即係多啲手足去分擔下咯，我覺得大家都每人分擔啲咯，我諗。 我哋會， 佢而家寫信俾佢，佢 OK 嘅嘛？有冇限制嘅？冇限制嘅。荔枝角或者赤柱基樓。 因為佢未坐定啊，所以我諗呢度可能我哋稍後我俾翻啲資料阿細良啊。咁如果大家即係各位網友，如果譬如話都想寫封信啊，或者阿細良寫封信俾佢咧，可能我哋稍後攞清楚啲相關資料嗰啲嘢咧，咁我哋再睇下點樣。俾大家咁，可能到時都俾個支持，俾個即係心意嘅即係幾位或者咁多位啦，即係四十幾位啦咁。因為但係我哋就應該可以掌好快咁樣掌握到佢哋，譬如話嗰啲嗰個 number 啊咁嗰啲嘢咧，或者機留喺邊個地方咧，咁我哋盡快去俾大家去做咯嚇。 嗱，有啲聽眾啊，譬如阿 John 就問寫信可唔可以探咧咁樣，咁我諗啊，幫你哋即係。新民主同盟出一個中央處理方式，即係我哋就 share 喺城寨俾大家睇。咁如果大家覺得係可以寫信，咁寄俾邊個咧？直接寄去啊，定係你哋會代收，然後去攞俾佢咧？咁有啲咩注意嘅咧？如果寫信嘅話，好似係唔準貼貼紙啊，好多呢啲限制嘅，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哋呢度係啦，我哋準備好嘅話，我哋會俾阿細良咁再由城寨呢邊發俾各位網友。咁我都即係感謝大家對阿 Gary 啊、Ben 啊同埋阿譚海邦啊，咁係啦，咁多人嘅支持，因為呢個都好重要，因為其實真係冷冰冰嘅一個即係囚室咧，其實我 佢哋係好辛苦，佢哋嘅家人亦都好大壓力。咁呢個我哋都仲未諗到有咩方法去點樣去，即係都未都係好突然啦嚟得。咁我哋都會商量一下點樣去做，咁啊再同大家去交代匯報啦。 我覺得就基本上大家即係傷心過後咧，或者憤怒即係情緒咧，點樣克服咧，係揾一啲嘅實際嘅工作啊，實事啊，我覺得。咁你當阿 Gary 如果聽開節目嘅，你當佢你朋友都得噶啦，好簡單。聽咗咁耐，都幾年啦，咁你咪當朋友咯。寫信我自己嘅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唔好寫，即係唔好好似去探病咁樣。對住個病人講，瞓喺個牀廿四小時，你仲叫佢多啲休息啦咁樣。咁呢啲嘅探病説話咧就冇意思嘅，我覺得。即係最好就係寫一啲具體事件，你感到有興趣嘅，無論係新聞事件好，或者係你，即係佢有一個可讀性喺裏邊。係唔會純粹係變咗一啲嘅即係陳腔濫調嘅問候説話。 同埋喺裏面最慘就係你要掌握唔到個社會嘅資訊啊！ 係啦， 咁其實你俾多啲啲資訊佢哋，等佢哋知道第一大家仲關注佢哋啊，第二就將啲社會資訊咧就可以帶入到俾佢哋咧，我相信佢哋係會最高興想睇到嘅嘢咯。 係啦，即係話譬如有啲事件，你咪講下啊，老董撲街喎咁樣啊，點解啲人會咁開心咧？網上咁啊 call 下啲網上嘅言論啦，然後話俾佢聽，你點睇咧？香港人是不是真的那麼涼薄呢？你當你自己是一個就是用你的他借著你的眼去看這些事，在監獄裡面因為失去了自由，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寫信用心去寫，就羈留的探望和正式囚禁的探望的安排就不同的，應該在羈留所的探望， 我們因為我們有區議員的身份，我們就可以公務探訪他們，但是就市民呢就即其他朋友呢就探望不到，因為那個名額呢他通常都是寫回給他的家人樣，所以就即其他的市民就即其他的市民就探不到他的，我想都可以透過寫信，即究竟直接寄進去還是交給我們，跟我們再轉達入去，我們都商量一下看看怎樣做，都多謝。 普通市民就難啲嘅，好似係，因為我記得我上次去申請啊，去探阿肥佬奶嗰陣時係要，即係佢，因為佢個名，你佔用咗佢屋企人嘅名額咁。 係啊係啊，有個名額個限制，咁所以就同埋佢唔知道你個名啊，即係如果譬如我細娘去，佢知道細娘個名，佢都可以寫落去，但係佢唔知道大家個名嘅話咧，佢冇寫落懲教嗰個名冊裏邊咧係探唔到嘅。 嗱，所以咧一定要經過即係。經常去探望他們的人轉達，然後呢他就轉達了之後他就將你的名字寫進去， 是 那你才可以探到嘛， 是 那我覺得出知名度高的人呢可能探望的人是會多一點的，包括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啊、黨友啊、家人啊這樣，但是很多沒有名字的在過去這兩年入去監獄被囚禁那些，那就寫信可能是有一啲嘅，譬如阿邵家臻啦，邵家臻係一個石牆花啊嘛，佢個組織係 石牆花， 係啦，咁佢會轉去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當做一個好平常正常嘅工作咁樣去做，即係唔係話過聖誕節做一次咁樣， 係呢個持續以持之以恆嘅要 嚇，係啦，即係變成一個 routine 啊！我成日覺得變成一個習慣啊。希望阿邦可以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又可以每個禮拜我哋喺節目嗰度同大家講下啦，分享下啦。咁我亦都睇咗，譬如阿譚德志佢喺獄中嘅情況咧，咁因為我一路有睇 Facebook， 即係講翻阿快必嘅情況噶嘛。咁佢好有趣嘅，其實講嗰啲嘢好多，佢喺呢個羈押裏邊嘅生涯，究竟佢點樣去睇咩書啊？最近佢有啲咩嘢身體狀況是怎樣啊，咁樣咁佢講得好 detail 嘅，快必嗰個係，咁我諗邦可唔可以，譬如整理一下三位新民主同盟嘅在囚嘅佢哋嘅一啲日常嘅情況啊，做一個簡短，可能喺 Facebook 又好，或者節目裏邊等大家即係可以知道咁樣。我諗好多人係好關心佢哋而家。 可以，我哋盡快去做呢樣嘢，咁啊等我哋穩定下嚟之後，我哋應該可以做到呢、這個即係、就是、匯報嘅。 好啊，今集就时间差不多，好啊，多谢阿邦，咁咧就我哋合作愉快，希望可以等到阿 Gary 快啲出翻嚟，我哋三个一齐嚟可以。 好，可以，OK， 拜拜。 拜拜。